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间好，欢迎您在晚间的20:15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M8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我们在以下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学。首先我们来关注几则科研领域的新闻。第一件事情呢，是和昨天刚刚发布的气候报告是有关系啊。 IPCC 最近又发布了一份报告，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就是 IPCC 的全称。那么在这份报告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全球1000多位科学家对于全球气候进行了综合分析之后得出的结果。具体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和各位一起来了解一下。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近日发布报告称，在未来几十年里，全球所有地区都将面临气候变化加剧的考验，暖季将变得更长，冷季将更短，同时极端高温等极端天气将变得更加频繁，对农业和人体健康带来更大挑战。报告显示，气候变化将加速水循环，在带来更多强降雨、洪涝灾害的同时，也会导致许多地区更加严重的干旱。同时，在整个21世纪，全球沿海地区的海平面将持续上升，导致低洼地区更频繁、更严重的沿海洪水和海岸侵蚀。根据这份报告，在未来几十年里，亚洲地区平均地表温度将持续升高，极端高温天气增加，而极端低温天气减少。同时，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平均降水量和强降水量都将增加，部分地区的日极端降水量也将增加。另外，在东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干旱将变得更加频繁，而原本干旱的中亚东部地区变得更加湿润。这份报告强调，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量能够持续且大幅减缓全球变暖的趋势。 在这份报告当中呢，其实啊，所涵盖的内容非常多，我们在以上时间只是简单和大家分享了一些其中重要的内容。其实除此之外呢，在报告里啊，科学家们还提出来一点，现在继续行动，而且呢，将我们之前所许下的承诺呢共同完成，其实不算晚，而且呢，对于整个全球气温的上升也能够起到一定程度的减缓作用。但是眼下的这几年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关于呢天气的变化对于我们生活带来的影响，这个夏天想必大家的感受那是最为深刻了。这份报告也告诉我们，其实在未来这种变化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所以无论是从政策的层面还是在个体的层面，大家都要做好准备。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啊，两个航天器前后脚飞过了金星，各自呢有不同的目的地，但是金星同样很重要。 日前，两架航天器将在数十个小时内先后飞过金星，然后分道扬镳，前往各自目的地。据报道，欧洲航天局的太阳轨道飞行器预计近日掠过金星上空，借助金星引力变轨进入飞向太阳较高纬度表面上空的轨道。抵达目的地后，这架太阳探测器将得以首次在太阳较高纬度鸟瞰太阳两极，给太阳两极拍照。大约33个小时后，欧洲航天局和日本联合研发的探测器比皮科伦坡也将飞过金星上空，飞行轨道更靠近金星。比皮科伦坡将在此大幅减速，然后进行引力控制变轨飞行，进入飞向水星的轨道。比皮科伦坡预计在2025年进入水星轨道，并对其展开在轨观测任务。太阳轨道飞行器和比皮科伦坡探测器均载有大量科学仪器，其中部分仪器将在掠过金星时用于观测这颗星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开始或计划开展金星探测。日本小号探测器2015年进入环绕金星的轨道。美国和欧洲计划在2030年前后向金星发射三个航天器探测金星。 现在呢，人类对于整个太阳系的 探索啊，不仅仅是在地球以外的这些星球，也不仅仅呢是大家关注的火星，更多的是要来了解一下在太阳系当中核心的位置，太阳的相关情况，以及呢离太阳比较近的几颗星啊，水星啊，金星啊，尤其是金星的探索其实非常的有趣，因为金星呢从它的体量啊，也就是它的体积和重量，包括呢从它距离地球的位置，也就是说它距离太阳的位置来讲呢，其实跟地球的情况非常的像，所以呢我们对于金星也是有着许多的幻想，甚至在一些科幻小说中呢也幻想金星可能是某些外星人的秘密据点，甚至也有人说啊，金星在数百万年前数亿年前啊，百万年前说的有点小了，说在数亿年前很有可能是跟地球一样是有着生命的等等等等吧。未来呢也会随着对于金星等其他行星的探索不断深入，也让我们更加的了解太阳系。接下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韩国的外卖。外卖呢，在很多互联网非常发达的国家呢，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常态。外卖虽然方便了每个人啊进餐，可以在短时间内呢吃到好吃的，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垃圾餐盒啊，这就成为了一个问题。韩国呢正在反思如何在外卖兴盛的过程中来限速。 新冠疫情期间，越来越多韩国民众通过叫外卖解决吃饭问题，一方面极为便利，但另一方面也造成餐盒垃圾泛滥成灾的问题。不少环保组织和政府机构开始反思如何减少塑料污染，更好保护环境。据报道，韩国2020年外卖订单量比上一年增加 78%， 塑料垃圾随之增加。一个环保组织估算，韩国每天外卖订单量约为270万份，这意味着需要用到大约830万个塑料餐盒，其中多数是非循环使用的一次性餐盒，其污染规模令人担忧。不少环保组织呼吁餐饮业和民众为环保出力，尽量减少餐盒垃圾。据了解，一些企业已研制出环保型餐盒，可将塑料使用量减少 50%。一些餐饮商家则开始使用以甘蔗残渣制成的纸餐盒。京畿道政府正在尝试让餐饮行业用可反复使用的餐盒为用户送餐，由政府帮忙提供回收及清洗餐盒服务。目前大约140个餐馆参与尝试，不过这项尝试面临诸多难题，例如防疫难度增大，骑手增加，往返次数，以致成本增加。 最后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也是给各位听众朋友提个醒，现在北京又进入到了一年一度当中啊气候最棒的一个季节了，那就是秋天。立秋之后呢，天气逐渐干爽，出去呢游玩的朋友也多了，但是我们提醒各位啊，在这个时候更加要防止蚊虫的叮咬。具体的情况我们和各位了解一下。 随着立秋后天气逐渐干爽，去野外秋游采摘的人越来越多。医学专家提醒，野外出行要警惕昆虫过敏，发生严重过敏反应有可能危及生命。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医师关凯说，在我国常见的蚊子有暗蚊、酷蚊、伊蚊，它们在立秋后叮咬人类往往更加猖獗，叮咬过敏体质人群可能引发丘疹性荨麻疹，叮咬处可能会出现大小不等的大丘疹，仔细观察会在大丘疹中央看到被叮咬后的刺孔，严重时会出现小水泡、破溃、瘙痒明显，通常持续1至2周。而蜜蜂、胡蜂、蚂蚁叮咬可引发严重过敏反应，不但发作急骤，通常在数分钟内患者还会出现全身潮红、皮疹、呼吸困难，严重者血压下降、意识丧失，甚至危及生命。专家提醒，昆虫种类及数量庞大，不可避免地与人类生活产生交集，因此过敏体质人群需格外警惕昆虫过敏。在野外游玩要随身携带常规抗过敏药物，必要时还需携带急救药物和设备，确有必要者可前往医院变态反应专科检查与评估后再安全出行。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近些年有关气候变化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重视，而频频发生的极端天气现象更是让我们直观感受到了气候问题的严重性。 中国气象局日前发布了《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1》，显示气候系统变暖仍在持续，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风险进一步加剧。我国是全球气候变化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升温速率明显高于全球同期水平。正所谓气候问题无小事，关注变化需重视。这份蓝皮书显示了我国气候怎样的状况，全世界的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又对于我国有着怎样的影响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中国气候蓝皮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M828， 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关注的话题呢是和气候变化有关系。在几天之前，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中心发布了《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1》。那么在蓝皮书当中呢，我们看到啊，综合观测和多项关键的指标表明，气候系统变暖仍在持续，极端天气的事件风险进一步的加剧。根据呢蓝皮书所显示，2020年全球平均的温度较工业化之前的水平呢高出了1.2度，是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三个最暖的年份之一。2020年亚洲陆地表面平均气温比常年值偏高1.06度，也是20世纪初以来最暖的年份。1901到2020年，中国地表年平均气温呈显著上升趋势，近20年是20世纪初以来中国最暖的时期。除此之外呢，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1还展现出了中国的哪些气候变化趋势，从这些趋势当中我们又能读出什么样的信息，这些信息呢对于我们应对极端天气有着什么样的作用，这就是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魏科。魏老师晚上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刚才呢我提到了啊，由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中心呢所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1。那既然呢有2021，是不是也有2020甚至之前的年份，能不能请魏老师先给我们简单说一说有关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的一些背景。 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呢今年实际上已经到了第11本了。 嗯， 然后之前呢有气候变化2020，气候变化2019。一直往前。那么最早的时候呢，它不叫做气候变化蓝皮书，它2018年的时候改名为叫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它之前叫做中国气候变化监测公告。 嗯， 从2011年开始啊，所以今年是它的第11本。 嗯，已经有11本在我们过去的这些岁月中，和大家来共同分享，并且告诉呢我们气候变化的整个过程。那我们知道除了中国来发布这样的气候变化的数据之外呢，世界气象组织呢也会发布类似的这种数据，彼此之间有什么异同？ 那么我们中国的气候变化的蓝皮书的发布一般都是在夏季或者春末到夏初这段时间。嗯，那么世界气象组织它每年也会发布一个世界气候的状况，它的一般是在世界气象日，也就是每年的3月22日前后，来发布。世界气象组织的世界气候状况的话，它从1993年就开始发布了。 嗯， 每年一个报告，所以到今年呢，那就是已经有28个报告了。 嗯， 所以呢，我们国家呢，其实是要除了要综合了解全球的气候变化的状况呢，也要把我们中国的区域内气候变化的状况也进行综合，所以我们的这个呢就既综合了国际的这个进展，也综合我们国家的进展，所以更针对我们中国。那么我注意到我们的这个书叫做蓝皮书，气候变化蓝皮书，大家可能会听到过其他的一些书，什么红皮书啊、白皮书啊、黄皮书啊之类的。 嗯， 那么实际上呢，就蓝皮书呢，现在就是按照国际惯例呢，一般呢就是来讨论这个，有一个第三方机构，或者是由一个学术的机构，或者由一个执行的机构发布的一个综合的研究报告。 嗯， 所以一般是蓝皮书，像白皮书啊这种都是政府的官方的官方的文档之类的。 嗯， 那么关于我们国家的气候变化，还其实还有一个叫做中国气候变化的 绿皮书啊， 哦， 气候变化绿皮书。那么这个呢，是由中国气象局跟社会科学发展社科院一起发布的一个，每年也会发布一个气候变化的评估报告。 嗯， 但是那个绿皮书呢，主要是针对就是，一方面了解气候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他讨论的是如何来应对，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更偏向于政策方面。而这个气候变化蓝皮书呢，更偏向于这个实际发生的事情，就所以它是一个，诊断书啊，相当于它是一个诊断书。 嗯，对。那我们就从这个诊断书来说一说一些具体的变化。我看到呢，在新闻的报告当中啊，提到1951年到2020年，中国地表的年平均气温上升的速率呢，是每十年上升0.26度。那么这个数据呢，如果说跟全球来比的话，咱们这边升温是快，还是一样，还是慢呢？ 我们如果看全球的这个升温的速度呢，很明显，我们国家的升温的速度要比全球的要快一点，因为全球过去从1900年。之前到现在，全球温度大概升高了1.2度。那么按照这个算下来，那平均也就是升高每十年升高0.12左右，或者0.1左右。那么最近这些年呢，速度虽然有所加快，可能会接近0.2左右，但是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升温呢，还是要比全球的升温要快一些吧。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海洋的升温的速度要稍微比陆地的升温速度要慢一点，所以呢，整体上我们国家的陆地的温度要比全球的平均温度比起呢要升高要快。但是值得注意点就是，我们国家西部地区的，就是西北地区啊，包括青藏高原啊，西部地区的升温的速度要比全国平均的速度还要再高。刚刚您说了，这个国家最近这些年的升温的速度是每十年升高0.27左右，对吧？ 啊，0.26度， 0.26左右。 嗯， 那么到了西部地区呢，那有些地方呢可能会达到这个每年升高的0.3甚至0.3以上的升温的速度都会有，就每十年啊，每十年。 嗯， 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种现象。 嗯，那我们一定会问一个为什么？就为什么在西部的地区，就是更内陆的地区，它的升温的幅度反倒更高呢？ 这个是大气里面的一种现象，就是全球的升温呢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第一个是陆地的升温呢一般会高于海洋，这个我们很多人可以理解，海洋的热容量比较大，它不像陆地的一个升温的速度那么快。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高层的，就是对流层的高层的升温的速度要比对流层的低层的升温的速度要高一点。这个更主要侧重于在偏向于低纬度地区啊，就是越高，然后呢，升温的速度越高，速度越快，就是第二个现象。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有一个现象叫做北极放大现象。 嗯， 就是越到极区去，极区的这个升温的速度要比全球的升温的速度要快。 哦， 这是一个。然后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呢，就是说我们国家的西部地区呢，这个占住了一个，我们是属于内陆地区，它本来的升高速度要比全球的就要高。另外呢，它属于高海拔地区，那么海拔越高的地区，它越倾向于升高的速度会升温的速度会更快一点，所以这就是我们能看到西部，尤其是青藏高原的很多区域的，它的升温的速度非常的快。 嗯，刚才你提到一个词儿呢，叫极区放大效应，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极区放大效应呢，这个是确实是全球都广为关注的一种现象，叫做极区放大。那么极区放大的，这个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竺可桢先生在讨论这个全球的温度变化，因为那时候呢，有些人认为全球的温度可能会在降低。70年代初的时候啊，他说全球可能会来一次冰期，那时候竺可桢先生就说了。就已经讨论了说极区的这个温度变化的幅度，无论是它是增温还是降温的，它都是其他地方的要高很多。那么当时根据已有的资料了，没有得到说极区的温度有大幅度的降低的现象，所以竺可桢先生那时候就说了，认为全球正在变冷的那种现象呢，基本上是一种是没有道理的啊。那么实际上这个确实了解很多，那么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极区呢，它也有好几个过程，就第一个它有那个冰雪的放大效应， 就是一个地方呢，如果温度升高，导致它冰雪融化，冰雪融化之后呢，更多的热量进入到海洋里面去。极地地区是那个北冰洋嘛，进入到海洋之后，海洋呢就会变得更热，更热之后呢，就会更多的融化到上面的这个海冰，海冰融化更多呢，更多的热量再吸入进来，所以它存在一种正反馈的过程，这是一种效应。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存在的这个中纬度的波动和热量向高纬度地区输送呢，它更为集中一点，所以也会导致这样的一个北极放大效应。所以关于这方面的确实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讨论气候变化，就是热点地区哪些地区呢是属于变化更为剧烈的区域的一个核心的区域，是北极地区的。 好，那我们再回到中国，刚才呢是讲述了在大陆，尤其呢是西部地区的升温幅度呢非常的高。那除了大陆之外呢，咱们还有非常广阔的海洋的面积，那海洋的气温变化幅度如何？ 那么海洋的面积确实，海洋的变化确实是值得关注，因为海洋它毕竟我们地球是一个以海洋居多的一个星球。那海表面的面积占地球表面的70%以上，所以呢海洋如果保持稳定，那么这个气候呢就是稳定的。如果海洋发生剧烈的变化，那么全球的气候就会随着跟着狂飙啊。那么我们看到过去就是这么多年，尤其是去年呢，那么据统计，那根据前面那个世界气象组织的一个统计，这个分析的话，就是至少，全球80%的地区海洋至少经历过这个一次海洋热浪，就是海洋的温度变得短期内变得特别高的一种现象啊，叫做海洋热浪。海洋热浪的增加，并且呢，海平面的速度，就是海平面上升，因为冰雪融化和海洋的这个体积膨胀。它受热膨胀之后，它的体积会增加，所以呢，海平面在继续上升，那么这个都会影响到全球的海洋的变化。那对于我们国家而言的话，我们国家呢，这个海洋也确实是海平面也继续在上升。现在呢，我们国家上升的速度要比全球的这个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可能要稍微高一点点。因为海洋的上升的速度，全球平均大概是。每年上升，3.3毫米不到。那么我们国家呢是正好是差不多是3.3，就是最近这些年。但是我们要很多人可能觉得3.3毫米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值，但是我们要想到啊，这个数值以前啊，就是在二十世纪末后面的那十年，就是90年代的时候，这个海平面升高的速度才只有。每年大概1.4到1.5毫米，这个海平面升高的速度，现在呢已经升高到这个每年的3.3毫米，那么看样子是后面还会再加速这个上升，所以你如果按照这个累积下来，到本世纪末2100年，那么这个在3.3的基础上再乘以100，那么这个数值就会比较惊人一些，所以很多沿海低洼的地区的。就会深受影响，尤其是，正常时候可能会看不出来，但是如果发生这个天文大潮，或者发生这个台风造成的这个风暴潮的时候，那么这时候海平面升高的速度就非常非常大，升幅会非常大，所以沿海这个低洼地区很多的都会受到影响。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有关降水吧。前一段时间，无论是发生在河南郑州，还是我国多地的一些城市里的这个短时间的。强降雨给大家是造成了非常巨大的灾难，那么这种灾难的情况，从气候变化的报告上来看，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什么样的趋势，包括原因，我们可以在相关的蓝皮书当中找到吗？ 我们在蓝皮书里面给出了一个评估啊，就是说我们国家的降水呢，最近这些年呢，就是它是波动变化，但是呢今年呢，我们注意到今年7月份呢，这个全国的降水整体都在增加，但是呢，有一点，尤其是我觉得值得关注，就是虽然呢，整体降水增加，但是呢，它分布不均啊，就是它只要增加一点点，我们看起来它可能，7月份的全国的降水可能只增加了3%左右啊，但是它因为它分布不均，这个在洪涝灾害比较严重的地方，它增加的幅度非常大。 而在一个没有洪涝灾害或者干旱区域的，它的变化了也非常严重。 嗯， 我们都看到了这个河南郑州附近的它的降水呢，这个一天呢下了将近一年的降水量，所以呢这个严重的偏涝。但是呢其实呢我们国家包括西北的甘肃啊、新疆啊、宁夏呀、还有包括一些江南的一些地方，华南啊，很多地方的降水严重偏少。 嗯， 在有些地方降水少了大概100%。 哦， 然后到80%的左右，也就是它降水非常少，非常非常少。 嗯， 我注意到，我忘记了具体是在哪个地方，西北有西部的一个地方说，7月份降水只降了1毫米的降水，降水，就相当于没有任何降水。 嗯， 所以呢，就是不患寡，患不均，这件事情非常的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要注意，就是除了整体的降水变化之外，那么降水分布不均带来的这种极端的降水或者极端的干旱那种状况，是怎么变化的？那么这个报告也给出来了这种变化，指出了未来这种趋势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啊。 嗯，其中呢说到2020年中国气候风险指数是10.8，这是1961年以来的第三高值。我们该怎么理解中国气候风险指数的这个10.08呢？ 气候风险指数呢，它是从最近这几年才引入到这个气候变化蓝皮书里面，以前没有啊。这个指数呢，它就是综合，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指数，它就考虑到我们国家这段时间或者某一个具体的月份里面，我们遇到的气候灾害的幅度的变化。它要综合高温，就是极端高温、极端低温，洪涝灾害，还有干旱灾害，台风啊，冰冻啊等等，把这些全都捏合在一起，把这些各种灾害捏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指数。所以各种灾害的数目越多，那么这个指数的参数的数值就会越大。每一个灾害呢，它会有一个权重啊，我们总体呢是把这些所有的加起来。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在重新反算过去这么多年我们国家的这种气候风险指数的变化的话，就发现它一直在增加，一直在增加啊。最近这30年比之前的30年，因为气候态我们是按照一个气候态定义它为30年的气候的平均状况。这30年跟之前的30年比较的话，那么这个评估报告给出来说，这个风险指数增加了58%，所以呢就表明我们这个气候会变，我们现在这个风险变得越来越大。未来的影响会越来越严重一些。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这两个元素呢对于整个气候的影响非常的大，而且呢有一些可能未来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某一些地貌。这个我说的就是冰川。我们其实在节目中呢和大家分享过很多有关冰川的话题。总而言之呢，一句话，随着全球变暖的不断的这个上升，我们看到中国很多地区的冰川啊也在不断的消退。那么在这一份报告当中，是不是也是更加确认了冰川消退的这个状态？ 对，这个报告呢专门有一张专门讨论这个山地冰川的变化。尤其是我们国家对于几个主要的冰川呢都进行了这个长期的监测。那么总体的结论就是冰川的消融在加剧。那么其中呢比较核心的就是在包括冰川、包括水文啊、包括气象的监测里面，新疆乌鲁木齐的这个1号冰川是比大家广为关注的一个冰川。那么这个冰川呢在以前呢它的面积非常的大，并且呢延伸的范围比较大。那么它现在呢就是它不仅往回缩，而且它分裂成为了好几这个东西两段了。原来是垂下来两个连在一块儿，现在往回缩，最后变成两片了，然后两片呢继续再往回退缩。所以这是一个整体的冰川的变化。那么这个冰川变化之后呢，就是它一不断的消融，持续消融带来的一个结果，有一点呢你就很难说它是好还是，有些人说它是好，一些人在里面看到它的危机。比如说青海湖的这个水位， 两边的冰山呢都在消融，那么这个水位呢就是慢慢的这个回升， 对， 青海湖的面积就增大， 嗯， 然后有助于它这个湖这个地方的生态的一个恢复啊， 嗯， 但是呢，很多人呢就最近这些年也在讨论，就是说这个其实呢反映了一个大的危机啊， 嗯， 因为等周围的这个冰川的融化的量，那剩下了没有多少冰川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意味着非常严重的水资源的一个匮乏， 嗯。所以这个也是冰川在融化过程当中大家所关注的、探讨的以及担忧的一些问题。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在本次的这个蓝皮书当中我也看到啊，他关注到了有关温室气体的变化，比如说二氧化碳啊、甲烷啊，还有叫做氧化亚氮，为什么会在蓝皮书当中来关注温室气体的一些数据的变化呢？ 温室气体呢是引起所有我们以上所说的这个全球的温度增加呀、降水极端事件增加呀、海冰融化呀、等等山地冰川融化呀，它的罪魁祸首。我们找到它的原因就是罪魁祸首，全球的温室气体在持续的飙升啊。 嗯， 那么这个增加的速度呢已经大到了它超过了自然过程的数百倍甚至上万倍以上啊， 嗯， 因为在短短的100年里面啊，那么全球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比100年前高了，大概48%-50%之间吧， 嗯， 已经超过了48%，然后甲烷呢是现在是以前的2.6倍，就是比以前多了160%。 嗯， 然后提到的这个一氧化氮，就是氧化亚氮， 嗯， 它是工业革命前的，现在呢多了23%， 嗯， 那么这些的温室气体呢，都是持续造成全球的，气温增加的这个罪魁祸首。那么很多人，不理解这个为什么温室气体的变化现在这么的显著啊， 嗯， 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的人类文明啊。我们现在呢，任何事情只要你消耗能源， 嗯， 那么你一定是在排放温室气体。 对， 包括任何充电行为，很多人认为我们这个电动车，我这是充电的，但是你的电动车的电是不是来自于火力发电站？ 嗯， 等等这些事情啊，我们国家现在绝大多数的电是来自于火力发电的。 嗯， 包括我们出门，我们坐车，我们这个公交，哪怕是坐公交车，公交车是烧油的，甚至它是一个电动公交车， 嗯， 那么它间接也是用的是火电厂的电啊。 嗯， 所以我们基本上想不到，我们什么活动不排放，不跟温室气体的排放联系起来了。 嗯， 所以这就把我们这个，地球系统里面原来固化在，整个系统里面的这种固态的碳或液态的碳或气态碳以各种形式排放出来， 嗯， 烧煤、烧石油、烧天然气， 对， 这个排放的速度非常快， 嗯， 很多人也觉得就是我们地球历史上曾经也经历过沧海桑田的变化， 嗯， 各种冰期与间冰期啊等等，但是呢，实际上在冰期与间冰期的时候啊，全球温室气体的变化呢增加的幅度和速度都远远没有现在的速度快， 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非常担心这样一个温室气体增加带来的这个我可能并没有人类社会并没有经历过的一个新的一个气候的状态。 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么多数据的变化，其实大家也在我们对谈的过程当中呢，感受到形势还是变得越来越严峻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您作为一位科学工作者，给大家的建议有哪些？ 那么实际上呢，整个科学界呢一直在，反复在提醒整个社会全球呢要采取行动。那么这个呢，已经喊了很多年了。每年呢，在这个除了这个世界气象组织发布这个气象世界气候报告，还有我们中国气象局发布这个气候变化蓝皮书等等之外， 嗯， 那么世界气象组织还有联合国环境署，他们还发布另外一个报告叫做碳排放差距报告，就指出来就是我们现在的如果要把地球气候系统控制在我们可以认知的范围之内的话， 嗯， 我们还有多长时间， 嗯， 我们还能做什么。那么最近的这一期报告了，它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呢，可能所剩余的时间呢，大概只有10年的窗口期啊。 嗯， 如果我们能在10年之内大幅度降低整个人类社会排放的温室气体，那么这个大幅度排放的、大幅度降低的概念是，从现在起能够在10年之内 把全球的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降低到原来那样的45%。 嗯， 然后到2050年30年之内，能够把全球的碳排放量降低到接近零，也就是实现一个碳中和的状态。 嗯， 那么这时候我们才有可能避免最坏的结果的出现。 嗯， 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情况呢还是比较危机。我个人呢谨慎的悲观啊，我认为我们人类可能已经错过了可以采取切实有效行动的时间。由于从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第一个全球气候评估报告到现在已经过了将近30年，在这30年内里面，基本上我们人类社会基本上是碌碌无为，没有太多的作为。所以呢，我的建议就是，除了一方面加强全球的这种合作，把未来的发展集中的这个利用于高科技推动社会进步。所有人同心协力直上。另外呢，我们可能要做好更多的做好这个适应工作。 嗯， 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好准备，迎接一个非常灾害非常多的一个未来的世界。我们可能要加强相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 嗯， 以及相关的这个防灾减灾的宣传。那么这样的话，当灾害袭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所准备。我们不可能等了10年之后再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必须从现在就开始做。 对，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了全球变暖这件事情之中了，而不是说10年之后，或者说30年之后我们才在全球变暖，而是我们现在就已经在这个故事里面。所以要从现在开始切实做好相关的工作， 该行动的继续行动，我们能够减排就力所能及的减排，那么该预防的也要即刻预防。您刚才提到了，无论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是个人意识的树立，这些工作都是同样的重要。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照亮新闻深处当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1，给我们带来解读的是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魏科，谢谢魏老师的解读。 好，再见。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甄家轶事》。 大家好，我是甄家老三甄好骗。今天啊，我要向大家演示一下我刚在网上看到的一段保健体操。1 2 3 4 2 2 3 4。 哟，甄好骗，你在干嘛呢？哎，你这街舞跳得不错哦。 二姐，我不是在跳舞，我在做操呢。 什么操啊？ 颈椎保健操啊，我特地为你学的。 为我学的？ 你不是说自己天天坐办公室颈椎老不好了，还怕得颈椎病呢？ 对呀、啊、 我这不就想学好这套颈椎保健操然后教你做嘛。只要你跟着我做完这套操，保证你的颈椎恢复正常。 真的吗？好骗，姐姐我没有想到有一天你居然会成为我的救星，我的天使，我的亲弟弟。 什么？难道我不是你的亲弟弟吗？ 你看咱俩的智商差距不就知道了吗？ 哎，你还想不想让我传授你这个保健操啊？ 想想想。 那你跟我做啊，来，开始。1 2 3 4 2 2 3 4 3。 我回来了。 大哥回来了。 哎，你们这是在跳舞吗？是打算去楼下卖艺还是成团出道啊？ 我正在教二姐啊做颈椎保健操呢。 做这个干什么呢？ 二姐说她颈椎不好，甚至还怀疑自己得了颈椎病，我就在网上学了这套操。只要她呀每天做操，颈椎的毛病啊就会操到病除 啊。对对对，我就指望这套操来拯救我的颈椎了。 哈哈，光做操就能治颈椎病，那还要医生干嘛呀？颈椎病得去正规医院做检查才知道，必须要遵循医嘱，必要时呢还得做手术 啊。还要手术？听起来好怕怕啊。 大哥，做手术还不至于吧？就算颈椎问题真的很严重，找人按摩应该也能治吧，反正都是在纠正颈椎嘛。 这个按摩的风险啊就更大了， 一不小心呢还会加重病情，因为颈椎病主要是椎间盘突出或骨质增生压迫神经导致的，要是你找了不正规的按摩，会使脊髓或神经根受到撞击，使症状加重，甚至导致高位截瘫。同样的道理，如果你颈椎操啊做的力度过大或者幅度过大，时间长了也会导致韧带老化加速，更容易使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所以跟我一起，一二三四，马上停下。 停，我停下来了。大哥，你说到一半我就害怕了，合着做颈椎保健操还不保健啊？ 都说了，要真觉得自己颈椎不舒服啊，就得及时去看医生，根据医生给的建议选择治疗方式。至于那些网上瞎看的视频什么的，正好骗，下次可千万不要再被骗了。虽然跟你说这话我自己都不信。 大哥，你对我有点希望吗？ 不过啊，我刚才看你们俩跳舞还挺有天赋的，要不然就认认真真排个舞蹈下楼卖艺吧。 真的吗？那你说我们练个啥舞好呢？ 我跟你说，这个早就帮你们俩想好了，名字就叫群魔乱舞。 生活不止 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